你倒数第二行，彼等修行实无优劣前后差别，我今欲令我难开悟，二十五行谁当其根？见我灭后，此界众生入菩萨身，修无上道何方便门得以成就？那么从这几句话，我们就晓得《楞严经》里面向下这一章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前面我们看过这个二十五位菩萨，实际上就是说二十五大类的修行方法，门门都能够证得圆通。换一句话说，门门都能够证得佛果啊，实在是说不上优劣差别啊。那么既然这些菩萨们所修行的实在说没有优劣，这个地方是特别提出来表现他们所修的方法也是平等法。可是在我们看起来总是不一样，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用差别心去看平等法，那个法也变成差别了。我们用差别心去看平等相，相也差别了。我们用差别的心去看平等的境界，境界也不平等了。这境界原来是一真法界平等的我们是以分别心执着心去看呢，把它看作十法界看作无量无边的法界。所以那个毛病呢都是出在分别心所以我们如果说是没有分别心了不用分别心了，你看这个二十五位菩萨所修行的这个方法了，也是平等平等无二无别正显示出如来藏性的没有差别。那么这个是从真实相上说，可是我们凡夫毕竟是凡夫要想证得平等，那么昨天我们在华严经论观里面提到最低限度要证到圆初住菩萨那么换一句话说，圆初住以前你用的心呢还是第六意识，还是虚妄分别， 什么，这就显示这修行人根性呢有利有得啊。我们讲一般讲啊，这个善根呢有厚薄不一样，因此是佛菩萨从平等法里面示现呢不平等啊，示现不平等是因一切众生不同的善根福德啊，这个佛给我们做的这个因缘呢，增上缘呢，也就不相同了啊。因此，这个佛法呢，就有大乘，有小乘啊。如果就三谛来说，那么小乘教所包含的多半都是真谛。那么是大乘教所说的呢，多半都是中道啊，这个是所谓差别不相同的地方啊。但是小乘的真谛、大乘的中谛都是普遍的，一切众生日常生活之中，我们称之为俗谛。如果说真谛与俗谛是不相干的，这不是佛法。大乘法里面的中道，如果说我们与我们日常生活也不相干的话，那么诸位想想，你学了个中道又有什么意思？实在说，三谛是一桩事情，一二三，三二一呀、啊！啊，像我们昨天啊，在《华严经》讲这个四法界，啊、真谛讲的是理，俗谛讲的是思，思离不开理，理也离不开思，啊，理与思是一不是二。果然明白是一不是二了，那就叫中谛啊。那么由此可知，无论是大乘小乘，与我们的生活一定是有密切的关系。本经前面呢，二十五位菩萨所表现的，就是悟如十八界或者是其他。悟如之后啊，才晓得十八界与其他了，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说这个法是平等，无有优劣，没有前后差别啊，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法。啊，可是每一个人呢开悟因缘不相同，每一个人证得 方法也不一样啊。某一种方法假可以真的啊，可以侮辱，一去用呢他就没有办法真的。这一点呢我们在讲堂里面也曾经跟诸位讲过多少次，你要不用心那就没有办法了啊。我还从比喻上讲过旧路回家了，一真法界一心不乱了。好比这个圆呢，这个圆心呢，你自己列在任何一点上，你只要走一个直路就到了啊。本经里面所开示的就好比这个圆周上25位菩萨，他站在这个地方，他走这个路回来了，站在此地的走这个路回来了，站在这边走这个路回来了，个个第一，个个真的，也不是说他看到他了，他从这里真的，哦，他要从这里走到这里，再来真的，走到这里再看到他们，你修那个法门，永远在这里转。永远转不到中心。各位要觉悟啊，我们今天修行所以不能证得，就是什么，在这个圆周周围啊打转转呢、啊、今天看到这个法门不错，明天看到哎呀那个人成就了，今天就学这个，明天就学那个，84000法门学来学去永远不开悟，永远不能证得。学来学去学多了怎么样呢，就是清凉大师所讲的增长邪见，不学那是增长无明，学了是增长邪见，不知道旧路还家了，不晓得这个道理的 啊。那么也许诸位说这个比喻我听得有懂得一点意思了啊。那么我现在在这个圆周里头，我到底站在哪里呢？我要怎么个修法呢？答复这个问题，诸佛菩萨在经论里，古来祖师大德在著述语录当中都给我们说得清清楚楚，说出来了你一听，哎，老生常谈，你又没有瞧得起，给你讲讲一门深入啊。你看25位菩萨所实现的就一门深入啊，他就说一样吗？这一样就会就能够到得了家吗？你样样都要学，那就没办法了。那么我们看看我们先前所修学，不要看别人，就说自己啊，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就是拿不定主意， 今天看到这个好，明天看到那个高明，所以不能成就。我跟诸位讲，不但邪门要断，行门要断，连这个道场都要断。你不相信，你去看看古大德他们的成就。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慧严大师，他在庐山建这个莲社，他自己有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那边有条小溪叫湖溪，他绝不过这个小溪，他不出他的界限，所以他成就了。近代的印光大师，他跟我们所实现，他在自己求学期间，他住普陀山的藏经楼，没有出来弘法的时候，在那里住了30多年，以后出来弘法的时候，就住在苏州报恩寺，就是楞严山，一直到他圆寂。所以你一提到这个念佛道场，大家都晓得苏州的楞严山。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可见的不但他行专解专，他连道场也专，不怕你。我们自己才能成就，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求开悟，是要求正知，是要求了生死超三界，目的是此地。不是求世间名闻利养，不是求世间功名富贵，出家人了也不能够存一个心啊！我要做一个开山祖师你有这种心，就给世间人呢，这个名闻利养、功名富贵呀，没有两样好，你开山了，你建了个大庙了，庙建得非常庄严到庙建好了之后，差不多你的寿命也没有了。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哎呀，这个地方我辛辛苦苦建的呀，又舍不得放下你舍不得放下这个寺庙里面又没有夫妇住在里头，那你怎么能投胎呢可那个寺庙里头是吧，有蟑螂有老鼠，好，你就投了个胎了。去年我在南部讲经，给诸位讲过那个小港那个地方有一个庙那个庙里养了一只狗，那个狗就是那个庙里过去世的那个住持投胎的这个事情南部都知道他为什么会到那个庙里投畜生胎呢？因为他舍不得他那个庙，他那个庙好辛苦啊，一生的辛苦经营的，他舍不得 所以佛在戒经里面给我们教给我们啊，佛陀当年在世的时候教戒弟子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那个树下住年晚的不行吗？就是怕你起贪爱之心啊，你对于那个处所也贪爱，你也出不了轮回啊。啊，那么由此可知，修学佛法，无论是大乘小乘，要想有成就，要把贪心放下来。啊，什么时候放下呢？现在就要放下啊，不要存了一个心，不行啊，现在我还要受用啊，等我死的时候再放下吧啊，到你临终一口气将要断的时候啊，你还是放不下，更放不下，不容易啊。所以要放下了，就是现在就要放下。啊，现在就不贪恋，与我们自己的修学才会相应。啊，换一句话说，与诸法实相就相应。啊，那么这是讲。无论是修学大小乘，从这个地方下手，那么这是给我们讲的一个根本法啊。那么虽然啊，具足了这个基本的条件，法门里面有契机，有不契机，这是要晓得的啊。我们从这个大类上来看，在中国有念佛的，有参禅的，有持戒的，有修观的，啊，这个观里面通常讲是止观啊，有修这些的。那么这些大类我们一定要了解，哪一类适合我们自己啊，适合自己的程度，适合自己的这个环境啊，适合于自己目前这个社会啊，我们都具足这些条件了，才来选择否则的话修学免不了有困难啊。你比如说参禅，纵然自己有这个根性，必须有一位真正的禅德来指导你啊，就是要有个好老师，这个老师一定是要开悟的人 然的话，你这个路走错了，没有人救你啊。大家晓得这个贪馋容易着魔，吃咒啊也容易着魔。为什么呢？这两种方式啊，因为与鬼神呢往来很密切啊。你看吃咒，咒语差不多什么都是跟鬼神打交道啊，好像我们在人间一样啊，我们在人世间一样，你这个交际很广啊，都给这些流氓啊，这些恶人都跟他们打交道啊，往来都很密切。你要有能力驾驭他，你没有能力驾驭他，必定有一天受他之害啊。禅与密，特别是密宗与鬼神关系太密切了啊，这鬼神不好惹啊，你把他请来了，俗话说请神有容易送神难呐。啊，那么与鬼神没有什么往来的啊，想念佛啊，持戒修观，这个与鬼神没什么打交道啊，很少打交道啊，少往来也少受其害啊。我们自己修学有自信心啊，我们不接受他的帮助啊，他也就不会呀来找我们麻烦啊。你已经需要他帮助你，那么换句话说，有许多地方必定他要干涉，他要来干扰你啊。啊，正是所谓有利再有弊啊，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得啊。然后啊，我晓得这个道理。那么在一切法门当中，让这个大智慧的文殊菩萨来给我们选择。可是楞严经里面有楞严经的标准，这是诸位上的。哎呦，观世音菩萨选这个文殊菩萨选的是耳根圆通，我们也来修耳根圆通，行不行呢？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你不是阿难嘛。心还不说我今欲令我难开悟啊，替我难尊者学的哈、你是不是我难？我难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难是不学多闻，为这种人选的。所以经上讲谁当其根啊，谁的修行的法门可以恰当阿难尊者的根性，当然阿难也是代表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绝大多数人的习气啊。但是诸位必须要记住一个原则， 那就是真正修行，是只取一门，是一门深入。啊，我们古代的教学，也都说只有一部经呐、啊。而不实就讲一部经，他才能成就。虽然一切经尽通达，他还是天天就讲那一部经。在晚经云英法师在抗战之前呢，在上海建立云明讲堂啊，办一个佛学院，楞严专宗学院啊，他那个佛学院专讲楞严经。弘扬一部经不是从圆印法师开始啊，你们看看隋唐的时候啊，清凉大师端讲华严，他不讲别的啊，宗密大师端讲圆觉啊，智德大师端讲法华，一步讲完了，从头再来一步啊。那么诸位想想，有必要吗？啊，太有必要了。啊，我们举一个例子给诸位说，啊，我们在这几年当中。这个经讲的最多的是六祖坛经，啊，我在我们讲堂讲过一遍，啊，在南部讲过一遍，啊，那么从前在洛阴的时候我们讲过一遍，啊，最近在洛阴当中又讲了一遍。从头到尾讲完全的讲过四遍，啊，这个就是最近三年当中，图书馆建立以来，我们六祖坛经讲过四遍，啊，这一次我到香港去也是讲六祖坛经，这是第五遍，我觉得第五遍呢比前面四遍都要殊胜。遍遍的境界不一样啊，啊，这一遍讲完了，就是这个录音带做完了，再一想再讲一遍的时候呢，这个意思呢又超越这一步，境界比这一步又高了。经的意趣永无止境，它跟世间东西不一样，一遍学完以后再多学就没有味道了啊，那个味有尽的时候，佛的经典这个法味没有止境啊，只有一遍比一遍浓，所以像姜维农居士 他一生就搞一副金刚经啊，你在他序文里面一看，他用40年的时间啊，周直安居士就是260个字的心经，他也用了40年的时间啊，写成一本心经全著啊。那么最近我们的翻译，你们大家都看到。啊，就是越讲越有味道，天天有新的意思显露出来啊，那就是六祖所谓的是慧能心中常生智慧。啊，也就是说他天天有悟出啊，即小悟成大悟，即大悟成大彻大悟。他到底在这个地方啊？那么我们的讲习最初的时候，我们就立了这么一个构想，便利于诸位同修。所以啊，开了有5、6种这个课程，啊，目的是为了便利大家进行。有喜欢学华严的，你就在这一部经上用功夫啊；有喜欢学楞严的，可以在楞严上用功夫。不是叫诸位每一步都学啊，是希望诸位能够一门深入，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是利益大家，对于自己呢没有利益啊。如果说对自己有利益的，那就像古大德一生只讲一部经啊，绝对不会说我只会讲这一部经，那人家请我讲这部经，今天这部经讲完了，他下次就不再请了。你这个头脑就错，下一次那个地方还有人请，为什么呢？你再讲的跟前头不一样嘛。如果你每一次讲的都一样了，那没人请你了啊，那你自己也觉得枯燥无味了啊，遍遍不一样，谁不欢喜听啊？清凉大师讲华严讲50遍，如果遍遍都一样的，他的听众啊，我想会跑得干干净净，一个都没有了啊。他讲的遍遍都不一样啊，那才引人入胜啊。啊，前面听过的人还想听第二遍，第二遍听还想听第三遍啊，他听众不走了。哪里会有一样的啊？那么这就是希望诸位要是能够真正体会到这个一门深入的重要性啊。那么在今天我们修学，确实最大的困难就是找不到一个好的老师来指导啊。这修学过程呢，成功与失败关键就是在老师。你们都读过莫难问是佛即修行， 你看佛在经里怎么说，第一句就是叫你要求名思受戒，这个名思到哪去了啊？那个戒呢，就是教戒，就是跟他学啊，接受他的教义啊，接受他的指导，这是我们成败关键的所在啊。如果你自己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啊，肯一门深思啊，肯发心学，又得到一个好老师指导，你这一生必定有成就。那么跟一个老师最低限度要十年啊，除了了有特别聪明智慧啊，我们在禅林宝训在高僧传里面去看啊，居士传里面去看啊，凡是有成就亲近老师总是十年以上啊，十年以上的差不多要占90%啊，不足十年的只占10%，那是有特殊的这个聪明根性特别利啊，要不是一种特别的这个利根性的时候，是跟老师时间呢，那是要相当的差啊。那么跟老师啊，这是讲同行啊，跟老师这个时间长短以什么来定呢？昨天跟诸位说过啊，正得平等心，以这个为定啊。我十年我的心还是不平等啊，换一句话说，我天天还生烦恼，不生智慧，我就没有资格离开老师。有资格离开老师是什么人呢？260中啊，六根卸除，六尘境界，不生烦恼啊，只生智慧，那就可以了，那就有资格离开老师。以这个为标准呐、啊。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离开老师，戒除外面境界，那么换句话说，你的烦恼增长啊，烦恼一增长啊，就叫做退失道心啊，退转啊，失去依靠，完全要靠自己啊，那么自己功夫也不够啊，他怎么不退转啊？所以成就就相当困难了啊。那么底下这一句话呢，与我们就有关系了。见我灭后，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是他老人家灭度之后啊。但是正是为阿难见得的，见是附带的，附带的也为佛灭度之后，此界就是指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众生。可是也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入菩萨尘，求无上道啊。那么这两句话说得很清楚啊。哪一种人呢？菩萨种性的人啊，换一句话说，是发菩提心的人， 是求无上道的人，不是普通人。这两句话了，与四十华严里面，你看善财童子参学啊，请教善知识，那个言辞啊，很相像。啊，善财童子一到一个善知识里，一第一句话一定说：“我已经发菩提心了。”啊，不知道啊如何啊学菩萨道。此地也是如此啊，这个如菩萨成者已经发菩提心了。